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较好，阳光依旧，预计最高气温将上升到80度左右或者以上，感觉暖意融融，适宜开展晒太阳等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6-2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80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Tell me where you received your training. Who are you? Your ancestors called it magic. You call it science. I come from a place where they're one and the same. I take from you your power, and I curse you out! I will destroy that race of these people that are innocent. You're big. Fought bigger. Thor. Listeners, 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听出来刚才的这段录音是什么了吗？如果没有听出来啊，不要着急，您可以继续收听。 You, me, the others. There's an attack coming from far away. Not coming, Bruce.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如果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没有听出来刚才的这段录音啊，刚才的这个影片是什么的话，主角是什么的话，不要着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书俱乐部会带给大家答案。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给大家特别劲爆的一集内容啊，劲爆除了开头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些啊影视的音频的剪辑，还有更劲爆的内容带给大家。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还有啊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另外最最让读书人心心念念的亚马逊编辑推荐，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专业人士的推荐人书目，还要分析其中的精彩内容。要介绍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他们都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成员，是来自亚马逊中国的图书编辑。首先杜江你好。 读书俱乐部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江，我来自亚马逊。 第二位傅萌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亚马逊中国图书编辑傅萌。 今天我们跟大家要分享的内容特别特别多，听众朋友如果听了前面的介绍就知道，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排行榜榜的书单，还带来了热词的书单，另外呢还有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份书单。还是那句老话，什么都不多说了，赶快上书单，有请二位。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亚马逊中国11月份纸书销售排行榜。第一名，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这本书是一本常年的畅销书，是一本让孩子通过寻找和观察培养孩子专注力和记忆力的书。 第二名，深度思考，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这是一本女性领导力的丛书。 第三名，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这是一本将经济学与生活紧密联系的书。 第四名，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这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的代表作品。 第五名《原则》，这本书是由世界著名投资家瑞达里欧的作品啊。这本书记录了他对自己人生成功过程的反思。 第六名《自控力》，是斯坦福大学广受欢迎的心理学课程改编而成的一本书。 第七名《罗生门》，这也是一本常年在榜的书啊，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经典小说集。这本书也描述了黑暗人性在社会上的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 第八名《半小时漫画世界史》，这是一本简单到崩溃的极简的世界史。 第九名《漫画中国史三》，这本书是《漫画中国史》系列的第三部啊。这本书也延续了作者陈磊一贯的严谨的写作风格，让大家快速了解中国史。 第十名《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二》，这个也是一本非常严谨的极简中国史。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亚马逊中国十一月的啊整月的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十位的情况，排为第一，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专注的孩子更聪明》排为第二，深度思考，不断逼近问题的本质排为第三，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排为第四，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排为第五，原则排位第六，自控力排位第七，罗生门，而排位第八、第九、第十都是半小时漫画系列，分别是半小时漫画世界史、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三、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电子书的销售排行榜的情况，有请二位上书单。 好的，下面我介绍亚马逊中国2018年11月 Kindle 付费电子书排行榜。第一名《月亮与六边士》，这是毛姆小说，是英国小说家毛姆的代表作品啊，也是一本常年在我们排行榜上的作品。这本作品也是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为生平为素材，描述了一个伦敦经纪人为了艺术而抛弃现有生活的故事。 第二名《三体全集》，这块我再多唠叨几句，就是大刘，就是刘慈欣《三体》的作者，他在十一月获得了克拉克奖，大家知道是可以是全球三大科幻界最著名的奖项。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再提一下克拉克奖呢？是因为阿瑟·克拉克本人，他呢也是刘慈欣的领路人和人生导师。正是因为阅读了克拉克的书，刘慈欣走上了这个撰写科幻书的这条道路，所以呢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说现在有志于要创作科幻题材小说的朋友，可以先看一看某些人的一些作品，看看是不是将来能够步大刘的后尘，成为中国的科幻小说的畅销作家。 好的，下面是第三名这是一本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这是亚当·斯密的惊世之作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之一，值得一读。 第四本《漫长的告别》，这本书是雷蒙德·钱德勒的代表作。那么也是因为有这本书，所以呢，开创了悬疑推理的另外一个流派，就叫硬汉派。 第五名《明朝那些事》这本书大家已经很熟知了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用白话正说明朝大历史的故事书。 第六本《无人生还》，无人生还这本书公认是阿加莎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那同时呢，我昨天晚上也做了做功课，这本书是应该是图书里面被翻拍成电影次数最多的书之一。我简单看了一看，至少有七八个电影的版本。 不是说是《红楼梦》吗？还有《西游记》呀， 之一。同时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也查到了20世纪福克斯买下了这本小说的再次的一个改编权，所以呢，我们期待可能在不久的未来的一到两年，无人生还的新的电影会在影院上线。 嗯， 好，第七名《易经杂说》，这是南怀瑾先生有关《易经》的一个讲记啊，他带着读者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易经》。因为南怀瑾先生也是堪称一代宗师，这本如果想了解国学的话，也是值得一读。 第八本《人间失格》，《人间失格》呢，这本书是一部残酷而永恒的青春文学著作。你呢，可以从这个书中读到很多曾经的彷徨与绝望，看到我们内心 那个曾经懦弱而渴望实现的自我。 第九名，活着。这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是余华老师的代表作，也是获奖无数。 第十名，《浮生六记》。《浮生六记》是沈复写给妻子芸娘的绝美的情书。那么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风花雪月，很多柴米油盐的东西在里面。他将清贫的日子写成了一首诗，所以大家想写情诗的话，可以多看看这本书。 我们再来回顾亚马逊中国11月的电子书的销售排行榜的情况，排位第一，《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二，《三体全集》；排位第三，《国富论》；排位第四，《漫长的告别》；排位第五，《明朝那些事儿》；排位第六，《无人生还》；排位第七，《易经杂说》；排位第八，《人间失格》；排位第九，《活着》；排位第十，《浮生六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Tell me, what have you received your training? Who are you? Your ancestors called it magic. You call it science. I come from a place where they're one and the same. I take it from you, your power, and I cast you out! I will destroy that race of these people that are innocent.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自亚马逊中国编辑推荐团队的编辑啊，和大家来分享一系列的书单。那这些书单都有什么呢？有近期普通人都购买了什么书籍的销售排行榜，有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什么书籍的热词的排行榜，还有就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11月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啊，近期普通人都购买了什么书，分两大类，纸书和电子书，这样的一份书单呢也已经是呈现给听众朋友了。接下来那个老问题又出现了，就是这两份书单的重合度是如何的呢？这两份书单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有请傅萌先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好的，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说，11月纸书跟电子书的重合度，其实像那个我们每次都讨论的话题，例如说常年在榜的依旧在榜，例如说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然后月亮与六便士、三体全集，对吧？这个是其实是我们靠口碑爆红的一些经典作品。那其实还有一些像新的作品，例如说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这个是纸书的一匹黑马。 嗯 啊，因为最近可以说是薛兆丰老师经常上一些热搜啊，一些榜单的活动啊，然后导致这本书也是一直在榜上徘徊啊。 嗯， 联动着薛兆丰老师这本书的畅销，那其实我们还带动了一本特别特别经典的经济学著作，也就是《国富论》 啊。哦，《国富论》，我还说呢，《国富论》在这个电子书的排行榜单中啊，其实已经连续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有比较不错的成绩了。原来原因在这儿。嗯， 对，因为像那个薛兆丰老师讲的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浅显的经济学， 嗯， 那其实里面涉及了就是《国富论》的这些知识啊， 嗯嗯， 其实这些也是我们经常上热搜的一个关键点啊。 嗯，刚才呢是听到了傅萌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那杜江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我看到了纸书榜的半小时漫画，八九十名全是这个半小时的这个系列的书。 嗯， 对， 嗯， 其实呢，我觉得这块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几点吧。我也思考了一下，一点是说，亚马逊的读者呢，普遍都是有一颗这种热爱学习、想快速获取知识的这么一颗心。同时呢，这本书也反映了这本书的这个受面的群体是非常广的。因为之前也跟那个混子老师陈磊呢聊过，他说他在第一次开这个读者见面会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哇，他也是没想到，其实除了他这本书本身是写给成人的， 对， 但是他也没想到其实雨露均沾，小朋友们也能够从中去了解到很多有意思的这种历史知识。 对， 所以这个漫画式的这种学习，这种世界史，确实中国史确实是一个开创性的一种知识普及 己的方式。 对，原本陈磊是想给成年人带入到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但是没想到成了小朋友的历史普及书了。 啊、 你说他当时看了这么多小朋友来了，他是高兴呢，还是高兴呢，还是高兴呢？ 复杂的心情。另外呢，我就觉得还有一类读者人群，就像我一样，因为我呢，其实小学、初中、高中，说实话，历史课呢是没好好学的。但是现在呢，为人父、为人母了之后，孩子现在也大了，也会问我一些历史的问题，这时候我就会很尴尬。哎，那么通过读这本书的话，我能够快速恶补一些关于这种历史的一些知识，这确实是非常快速的就能让我 get 到一些这种点。 杜江，你知道你们老板经常听我们节目吗？ 听。 你知道你们来到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很多成员都是学霸，你知道吗？ 知道。 你今天说你是学渣是吧？ 历史偏科。 每到年底都是要一个公司人员变更的时候，或走人，或加薪，或等等等等等等，是吧？ 我相信我们老板也会在这块看到我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还是知道自己的短板，在不断的学习和努力中的人。 好，挖了坑，然后自己又跳出来了。我们接着来说这次榜单的一个特色。前面呢，其实跟大家谈到了这三本书啊，半小时系列，包括有世界史啊，有中国史，还有漫画史。那这一次啊，其实它通常都在亚马逊的榜单当中，不论是电子书的排行榜还是纸书的排行榜当中，会有特别好的成绩。但是他这一次他居然连有三本书啊都进入到了这个书单当中，八九十都挨着。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哎，最近也没有放假呀，都开学了对吧？学历史也不是这大热，两位还有什么想法没有？而且他这一次我特别要说一下，以往啊我一直以为 Kindle 里面只有字儿没有画，后来才知道 Kindle 里面有半小时漫画史。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书单当中啊有这么好的成绩，还有其他的原因，大家有没有分析呢？ 其实我也有一个工作经验上的一个分享啊，就是我发现我们 Kindle 的读者以及亚马逊纸书的这些读者特别喜欢买我们的历史书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对于历史的一个热爱啊，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学到更多的经验，然后更多的信息，对于反思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也是一个借鉴。 哎，或许还有很多朋友真的年底了嘛，你又得写这个工作总结，还得盘点，然后还有好多活没干完，这心情难免不佳，然后这个思想难免不低落。但如果你把你这点事儿放到历史的长河当中，放到人类的进程当中，放到宇宙的发展过程当中，这都不是事儿。 对，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因为确实这几年，特别今年，我们对于漫画这个品种，我们又加大了一个扶持的力度、支持的力度啊，我们把更多好的漫画品种也是放到了 Kindle 的这个电子书的这个和整个这个平台去进行销售，所以这样的话，包括我们也有很好的一个用户体验，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可能更多的读者也会认识到 Kindle 其实就像刘老师说的，不只能读字书，也能读画书。 但是这一次半小时啊，漫画系列有三本连续进入到纸书的销售排行榜，可以看出来，现在应该是纸书有优惠活动，而电子书没有，是吧？我觉得应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不过也从这个一个销售的情况里面可以看出来，普通人对历史是越来越关注了。还有啊，以往谈到了电子书，我们都在数这电子书的书单当中啊，哪本是特别厚的、特别厚的、特别厚的？但我今天看了半天，我发现你看《月亮六便士》很薄，然后这个。《三体全集》算厚的，《国富论》也不算特别厚，然后《明朝那些事儿》是套细的，然后其他的全是薄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一次那种以往经常会见到的那些大套系进入到电子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几位的情况，这次怎么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呢？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其实我觉得读者有时候可能并不会去区分书的薄与厚了啊，我觉得可能大家 当然了，我带纸书我一下带20本，我太累了，我拿坑的我省事多了。 这次的那个排行榜重点我觉得应该是在搜索关键词上会凸显一些，有些词是其实是搜索中的重点啊，例如说像那个国富论啊，这些都是搜索靠带起来的。 这是搜索的原因哈。 对，然后像漫长的告别其实也是靠搜索带起来的。然后还有像其实有一些经典作品嘛，那就甭说了。然后还有像余华老师的活着，这也都是靠搜索带起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算是销售来看啊，可能大家对于纸书电子书的一个薄厚程度可能慢慢的看淡了。对于社会的热度或者是一个口碑或者人人都看的一个经典会越来越在乎。 那我怎么还是 是觉得我要是看厚书我宁愿看坑的，我要看薄书我还是拿纸书呢。我是已经落后了是吧，但是我也不想追赶。 建议您经常搜索一下。 哎，经常搜索一下。说到了一个搜索，那接下来呢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近期，也就是亚马逊中国十一月啊整月的这样的一个搜索的关键词的排行榜的榜单。大家注意，前面说到的销售排行榜是那些消费者那些读者已经花钱买了，而这样的一个搜索关键词榜是大家关注了，买不买我们真不知道了。来上榜单，有请二位。 好，下面我介绍亚马逊中国十一月纸质图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金庸， 第二名哈利波特， 第三名 Python， 第四名三体， 第五名人类简史， 第六名电子书， 第七名 DK， 第八名东野圭吾， 第九名金庸全集， 第十名月亮与六便士。 下面再来公布电子书的搜索关键词排行榜。 第一名金庸， 第二名哈利波特， 第三名三体， 第四名 Kindle， 第五名东野圭吾， 第六名人类简史， 第七名电子书， 第八名月亮与六便士， 第九名免费， 第十名红楼梦。 好，我们刚才呢是把这样的两份搜索关键词排行榜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接下来就是这份榜单的特点和变化情况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两份榜单当中的第一位都是金庸，这个原因我想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 其实金庸老师是一代宗师嘛，他是十月三十号这个去世的。那其实在这期间十一月份，无论是纸书还是电子书均上了热搜榜，那其实大家对于金庸老师的这个关注还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我们说过了金庸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东野圭吾。杜江你的感受怎样？ 东野圭吾其实还是反映了不论是亚马逊纸书还是电子书这块读者对于悬疑推理这个品类的一个这种比较喜爱的这么一个程度吧。因为大家知道悬疑推理这种书特别到了年底，大家可能需要放松一下，需要去读一些比较能够消遣的书，那么其实这一类书往往是大家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类。 没错没错，如果是我的记忆没有出现偏差的话啊，感觉好像东野圭吾从来都没有跌落出这一份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的前十的位置，对吧？ 是的。 另外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野其实我们每年看到还是有一些新书，不错的新书在不断的去上榜，包括今年有一些好的作品，像黎明之街呀，像白金数据啊，都是一些特别好的作品，他也在不断的去转型，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这种写作风格，给大家一些新的感受。 在这份销售搜索关键词的排行榜榜单当中啊，有两个英文单词，然后 Python 还有 DK， Python 也是经常的上榜，然后这个 DK 应该它的频繁程度没有 Python 高。为什么 DK？ 就是因为那个大百科全书，对吧？ 是的。 但是我真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都在关注 DK， 那书非常贵，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看法。不知道电子书，它有电子书吗 ？DK？ 没有。 那完了，我刚说看看，如果纸质书贵一点，看看电子书能不能便宜一点。那就继续买 DK 纸书。 哎，在电子书里面啊 ，Kindle 的。进入到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的次数也非常非常高啊。那为什么在 Kindle 里面搜 Kindle 啊？ 因为那个 Kindle 也代表的是阅读器嘛。 对啊， 我们整个的那个搜索栏是所有一起都统计的。 哦， 所以很多人在买电子书的同时，也要买个阅读器来看一看书。 对，我也是这样。我买东西的时候先搜一搜，货比三家，看看哪最便宜。那我想搜 Kindle 的人，可能看Kindle 有没有优惠活动。 另外，今年我们在十一月也推出了一款新型的这个阅读器，所以可能很多读者他了解了这个信息之后，来看一看。 据说新的 Kindle 可以看视频，还能打电话，是这样的吗？ 暂时还不支持这个功能，但是新的功能支持我们可以在浴缸里面看书了。 是把 Kindle 泡在浴缸里还是把人泡在浴缸里，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好，回来继续来说一说啊，这样的一个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的一些特点和变化还有哪些，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两位专业人士有请。 我说一下那个《红楼梦》吧。 嗯。 其实这个关键词一直徘徊在搜索榜的前面几名和后面几名，只是这次进入到了第十名。我觉得不管是这个《红楼梦》还是《西游记》，其实一直是我们 Kindle 的这个热搜的词。 对，他们冲到前几位的时候，通常就是放暑假了，放寒假了。 是的， 现在没有放假。 然后这本书其实也是觉得，我觉得大家对一个国学的一个关注啊，更多的这些经典作品，需要我们在这个不同的时期去一些回顾和阅读。 没错，没错。说到了四大名著啊，真的很多朋友可能从小就阅读过不同的版本，在你特别小的时候看到的都是画，然后呢，等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看到的连环画，除了还有一些那个绘本，除了有画以外，还有一些字儿。然后再长大一点呢，说就可能看一段一段的了，比如几个章节几个章节那样单独组成的故事。然后再长大一点，很多朋友就开始看整本整本的《西游记》。但是你知道《西游记》那八十一难怎么来的吗？为什么只有他打了四十多回架啊，却有八十一难？他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包括很多人都说了，说每个人这个心里面啊都有一个林黛玉。其实还有《水浒传》，怎么去理解宋江？然后刚才还有《三国演义》嘛，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设置啊，当你在不同的年龄段，你看了不同的版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是的， 应该叫常看常新，然后百看不厌的这样的经典名著，我们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多叙的几句。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成员傅萌和杜江啊，和大家来分享很多的书籍，有三份书单带给大家，分别是亚马逊中国的十一月的销售排行榜、十一月的热词的排行榜，还有编辑推荐的排行榜。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些丰富的书籍，继续来领会阅读的乐趣。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灯火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Tell me what you received your training. Who are you? Your ancestors called it magic. You call it science. I come from a place where they're one and the same. I take from you your power, and I cast you out! I will destroy that race of these people that are innocent. You're big. Fought bigger.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还是在节目最开始的那句话，您听出来了，听众朋友听出来了，我们刚才的这段电影的录音是来自哪里吗？听出来主角是谁了吗？如果您没有听出来，你就接着听节目，我们早晚会把答案告诉给您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来自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成员杜江和傅萌，和大家来分享啊很多的书籍。我们要谈到的是近期普通人都购买了什么书，还说到了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那份每个月会出来一份的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单带给大家。还是不说其他的话了，先来上来公布书单吧，有请两位专业人士。 亚马逊中国十二月份编辑推荐第一名《无尽之下》，它是我们中国悬疑教父蔡骏老师的一本全新的转型之作。 第二本《两个世界的战争》，这是一本讲述文明冲突论的社科著作，揭露了当今世界政治宗教冲突的历史根源。 第三本《北欧众神》，它是一本奇幻文学作品。 第四本是《态度》，是文津奖得主吴军的首部个人成长类作品，是一部写给年轻人的成长启迪之书。 第五本《漫长的告别》，它是硬汉派侦探小说大师雷蒙德·钱德勒的代表作品。 第六本《赎罪》，这是英国国民作家麦克尤恩的代表作，讲述了二战时敦刻尔克战火中一段爱情经典故事。 第七本《遮蔽的天空》，它讲述了我们一生中会遇到的诸多的问题，包括爱情、婚姻、旅行、死亡、存在价值等。 第八本《暗经验》，是亚洲周刊十大小说榜首的作者李宏伟的最新作品，书中汇集了三则现代寓言故事。 第九本《人类文明史》，作者通过尝试引入一些全新的空间视角，来帮助读者重新梳理自己熟悉于脑海的大历史体系。 第十本《越简单越美好》，作者以自己在北欧生活十余年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北欧人简朴简约的生活。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个书单的情况，一共有十本。为了方便听众朋友还有读者朋友的了解啊，所以我们给它编号了。但实际上在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心目当中啊，这十本书排名不分先后。第一本书是《无尽之下》，第二本书《两个世界的战争》，第三本书《北欧众神》，第四本书《态度》，第五本书《漫长的告别》，第六本书《赎罪》，第七本书《遮蔽的天空》，第八本书《暗经验》，第九本书《人类文明史》，第十本书《越简单越美好》。书单介绍过之后呢，下面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份 书单的解读啊，这些书为什么能够上榜，他们都有着什么样的一些特色，还有啊都有哪些的精彩内容要呈现给大家呢？既然刚才说到第一本书是无尽之下，咱们就从无尽之下开始说起吧。杜江，据说这是你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是吗？ 是，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看这个悬疑推理的小说的。 嗯， 那这个蔡骏呢，其实我们都就是大家都叫他是中国悬疑教父，他有这么一个称号。 嗯， 可见他在这个中国这个悬疑推理这个品类的一个身份和地位。但是呢，蔡骏老师呢，其实他也不仅仅满足于只是写悬疑推理书，虽然这本书《无尽之下》被定义成一本悬疑推理小说， 嗯， 但是其实呢，他也在不断的转型，试图把它转成一个更厚重的文学的作品。 嗯，很多读者朋友都知道啊，编辑推荐的书单呢，推荐的都是啊在四个月左右上市的新书，所以这本《无尽之下》呢，可能很多的朋友还并不太了解。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本书其实讲的就是一群孩子，大概是初中的孩子。 嗯， 那他首先他的背景是发生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前一天晚上。 嗯， 是一个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一连串的故事。完了呢，六个孩子他们的老师消失了，就不见了，突然。 嗯， 那么这些孩子呢为了寻找他们心爱的老师，踏上了一场就是这个去追寻老师，去找到这个线，找到这个谜案的谜底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也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他们各自，因为他们是处于青春的这么一个过程，有各自的一些烦恼和困惑，那么也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一个自我救赎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大概是这么。 刚才说到的啊，是这样的一本书《无尽之下》。在编辑书单当中，有第二本书呢是《两个世界的战争》。如果是熟悉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啊，应该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家博物馆的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大英展以及现在正在国家博物馆展览的这个平山御夫展的策展人严志先生，跟大家谈到了《两个世界的战争》。所以这本书呢，我们在这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了。总之呢，是一本和其他的那些西方人写东西方的视角完全不一样的书籍，值得一读。好，接着来说北欧众神，对吧？我想提到了神，我都已经把答案说到这儿了，大家能够知道在我们刚才在节目的背景音乐，包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放的那些录音剪辑的来源了吧。来听一听北欧众神的责编对这本书的一个介绍，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和在节目屡次播放的那些录音剪辑电影的剪辑有着什么样的密切关系。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读客文化的编辑徐成建。北欧众神是当代大师级幻想小说家、幻想文学代名词尼尔盖曼的最新作品。北欧神话是奇幻文化的重要起源，2000年来受到北欧神话启发的文学、影视、动画作品不计其数，包括但不限于魔戒、雷神、冰与火之歌、进击的巨人、魔兽世界、炉石传说等。雷神托尔的锤子究竟来自何处？诸神之父奥丁为何失去一只眼睛？亦正亦邪的洛基究竟是什么身份？诞生2000年来历经多次演绎，北欧神话的本源已越来越模糊。而今幻想文学大师尼尔盖曼理清了北欧神话的脉络，以全新的笔法再现了这一辉煌壮丽的神话体系。从世界之树到九大世界，从一切的诞生到诸神的黄昏，从青春的金苹果到巨狼芬尼尔，在盖曼笔下，故事重获新生，众神逐个复活，诸神的黄昏已然来临，古老的众神即将苏醒。无论你是北欧神话的铁杆粉，还是通过接触奇幻文化对北欧神话产生了兴趣，这本北欧众神一定会给你带来无限的乐趣。 Tell me, what have you received your training? Who are you? Your ancestors called it magic. You call it science. I come from a place where they wanted. 现在谜底揭晓了，杜江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吧，这样的一些谜底都是什么样，这样的一些答案都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就重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洛基。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复联里面又爱又恨的洛基，一个充满这个诡计多端的这么一个人，他到底是谁？其实在复联里面他是雷神托尔的弟弟，但实际上在北欧神话里面他不是他的弟弟，实际上是雷神托尔的叔叔。 所以呢，其实在这里面，在这个北欧众神里面，我们其实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以后再看复仇者联盟对于这些人物的一些背景，我们有了更多的谈资，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更加精确准确的去了解这个人物之间的一些性格和关系。 没错没错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应该真的是典型的好莱坞的商业大片，然后除了雷神系列，还有复仇者联盟系列，还有正义联盟，反正正联复联，然后各个的神啊，还有等等等等的蜘蛛侠，当然里面有一些是现代人演绎的啊，有一些呢，比如说像钢铁侠呢，是直接是这样现代文明科技铸造的，但也有一些那些他们应该都叫，他们都应该叫这种超级英雄啊，他们的根源，他们的来源是和古老的神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而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本《北欧众神》，就给大家梳理了雷神的身世。说到雷神的身世，很多朋友其实啊非常非常关注点，我想就跟复仇者联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哎，咱们现在读书俱乐部改成电影俱乐部了是吗？回来我们接着说书。下一本《态度》，有请傅萌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本书。 对，我们换个话题 啊，我们回来说书啊。 对，《态度》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我看完了以后比较有感触，因为身为父母，可能看完以后都会有一些感触。其实这是吴军，就是这个文津奖得主吴军，他的一个跟他的女儿的一个书信的交流，书中是用40封信为一个载体，然后讲述了他跟女儿是怎么交流，告诉他的世界观、金钱观，还有他的一些人生的经验。因为每封信的落款都是我的父亲，然后这四个字特别触动我。然后他书中其实也分享了四个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也推荐给大家，值得大家借鉴啊。第一，其实他明确的说，子女其实并不是家长的私有物品，他们都有独立的人格，需要尊重，这个我非常赞同。第二，说子女呢，是有虽然有传承的基因，但是他们要做自己啊，这个是也非常赞同的。第三是说，虽说我们对不同的人给的不同的建议，但是绝对没有好跟不好啊，其实都是因人而异的啊。第四，还有就是沟通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说什么他一定要听什么，他要接受才可以。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 说到了《态度》这本书，因为正好呢，我也是文津奖的评委，吴军先生的书籍在文津奖当中，他应该是有一套《文明之光》啊，是获得了文津奖的这个获奖书籍。但是吴军先生还有一些书籍呢，是得到了文津奖的推荐的书籍这样的一些荣誉。其实每次我们在评吴军先生的书籍的时候，都会看到他的书简直是太好了。然后，但是呢，也希望呢，文津奖呢能够有更多的不同领域的作者的书籍呈现给读者。所以吴军先生先说吴军先生的书，吴军先生的这个写作，真的是无可挑剔。再来说吴军先生的书，我可以这样讲，本本都是精品。但是这本《态度》啊，与众不同。可能以往包括像《文明之光》，包括写人工智能的书籍，可能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专业的角度。而这本书，这本《态度》呢，是他的第一部个人成长类的著作，让大家在领略他书籍的内容的同时，也会能够享受到啊，原来是经过这样的家庭教育的人才能够成长为文津奖的作者，才能够培育出他那样优秀的子女。 是的， 所以非常值得一读的一本书。接下来一本是《漫长的告别》，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编他的介绍。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读客文化编辑周傲阳。《漫长的告别》是美国文坛一代宗师钱德勒的代表作，这本书曾在1955年斩获艾伦坡最佳小说奖。书中钱德勒用教科书级别的洗练文笔塑造了硬汉侦探马洛的经典形象，此后所有硬汉身上都有马洛的影子。钱德勒也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文学的代言人之一。村上春树曾亲自翻译这本书，并掀起阅读狂潮。每每陷入困境，村上春树便会打开《漫长的告别》，说一声再见，就是死去一点点。芸芸众生的我们，在平凡的一生中，都不可避免的要与我们珍视的人和物做一场漫长的告别。 主人公马洛就如同处于喧嚣繁华都市中而孤独的你我，在外部世界的疏离和抗争中坚持寻找着某样东西。马洛孤独但追求体面的人生态度和自带醉意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读懂了坚持的现实意义。漫长的告别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交流的故事，是人与人之间自发的相互理解的故事，是人类抱有的美好幻想和它不可避免的引发的生生幻灭的故事。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会喜欢这本书，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所收获，有所领悟。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读客文化编辑叶子。遮蔽的天空是一本探讨人生意义和存在价值的小说，书里一对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夫妻是十足的虚无主义者，他们知道人生并无意义，但他们又渴望在旅途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并修复彼此的感情，然而一直未能找到全情投入生活方法的他们，却在空旷寂寥的撒哈拉沙漠日渐迷失自己，成了空心人。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部醒世寓言，我们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有觉得人生虚无毫无意义的时刻，希望你们在这些时刻也能找到全情投入生活的方法，而不是迷失在这样的黑暗时刻。正如封面上的那句话，意识到人生虚无的人比任何人都渴望真实的活着。虽然小说中他们没能找到真实的活着的方法，但亲爱的听众们，希望你们会找到。最后，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本书。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顾小玲，是《人类文明史》这本书的译作者。与市面上较为常见的，主要按照时间先后、年代发展顺序编写的历史书籍不同，《人类文明史》在数千年风云变幻的人类文明中着重探讨了六次关键的文明转折，以此串联起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世今生，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崭新的世界史画卷。这本书的作者宫崎正胜结合了包括东非大裂谷在内的七个历史空间，叙述了六次人类文明的转折点，它们分别是5000年前大农业空间的形成，2600年前由马匹塑造的各地区社会空间，1400年前游牧民族与商人统一的欧亚规模空间，500年前大航海时代后近代世界体系的形成，200年前铁路、蒸汽和轮船统合的地球空间，以及从20世纪末开始形成的全球电子空间。和把视线锁定于地中海、西欧及中国的东西洋史不同，借助发生的人类文明转折点研究世界史，可以让我们明确历史上的核心区域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的过程。在现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以全球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理解世界及世界史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这样可以突破民族自我封闭和国家地理边界的限制，走出过去民族国家历史的格局，在一个更为开放宽广的视野和语境中俯瞰全球世界史。而本书便可在获得国际化的世界历史观上为读者提供助力。本书的作者宫崎正胜教授长期从事于历史教育工作，书中的世界史观点是他在 NHK 文化中心 朝日文化中心等机构面向阅历丰富的成年人所举办的讲座中不断摸索反复提炼的结果。他把错综复杂的内容简明扼要地表述了出来，非常具有可读性。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收获，有所领悟。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两位专业人士傅萌和杜江带给大家的这个书单的内容简直太丰富了，所以刚才呢我们就把提前录制的啊，提前采访的一些特别了解这份书单的书籍的包括责编或者译者的一些录音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播放。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还有几本书在编辑推荐的书单当中还没有介绍，分别是《按经验》、《越简单越美好》以及《赎罪》。关于这样的三本书，两位专业人士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内容吗？谁先来？ 我先来吧。我想跟大家讲讲这个《越简单越美好》。其实这本书是讲北欧人的简朴生活的书。那其实它是一个作者的一个随笔。作者之前的一本书叫《这么慢那么美》，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套路。然后，但是这本书是靠口碑而爆红的。那其实书中讲的很多的是什么？是北欧人的一个生活，例如说，当你见到一个北欧人的时候，他会请你喝一杯咖啡，但是这喝咖啡的时候是一个很小的事，但是他会让你精心挑选一个他自己认为最美的杯子。那其实这都是他们简单生活的一个表现，从他们的生活中可以看到他们全民的这个素质和他们这个精神，其实是代表的是一个极简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该猜一猜了。他的上一本书啊，那一本书其实就是在编辑推荐书单进入了不久之后就进入到了销售排行榜当中了。 是的。 所以这本《越简单越美好》预计有没有可能进入到销售排行榜的榜单当中呢？ 我觉得如果靠口碑能够上榜的书一般都能够有比较长久的销售能力。 哎，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短时间的这个畅销书，而是能够当成那种长销书。大家注意啊，音不一样，长销书和畅销书其实区别也非常非常的大。希望这一本书能够进入到销售排行榜当中，希望啊越来越多的读者能够理解这种极简生活。 是的。 不仅仅是你屋子里不那么乱了，心不那么杂了，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地球对人类对整个这个地球的物种的生生不息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应该叫帮助吧，是其实是我们在拯救我们自己。 对，我们也是提倡大家回归简单生活。 哎，杜江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吗？ 因为今天刘莎也讲了，这个今天是个电影专场，所以我在绞尽脑汁想这几本书哪本还和电影有关。哎，我刚才扫到了《漫长的告别》这本书，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和电影相关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钱德勒这个作者本人其实也是个编剧家，但是他一共出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六部作品，四部成为电影，但是他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却是最后一部拍成电影了。为什么呢？大家一定想知道。因为这个作家他本人我行我素，他做编剧的时候跟那些导演啊都搞不好关系，包括希区柯克他也跟他弄也跟希区柯克弄得分道扬镳，所以好莱坞对他非常反感。但是呢，确实认识到了这个钱德勒本身是一个特别一个怪才，同时呢，《漫长的告别》这本书也太经典了，所以最后这个好莱坞不得不也屈服于这个钱德勒，最后让这个《漫长的告别》成为一本这个脍炙人口的电影，搬上了电影屏幕。 说到这一点啊，杜江，其实我也有感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傅萌，你听听是不是这样的？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很多的作家，他们一方面当然写小说、写自己的著作，但同时他们肯定也兼职，比如说像电视剧、影视剧的这样的编剧。而我就特别的翻了几本书啊，应该还翻了不少。我发现，凡是兼职，就是不仅是作家，他还兼职当影视剧的编剧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整个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就恨不得哎镜头一转，他来到哪个街道，然后那头树什么样子都有描写，就是让你会觉得他在把他这作品改编成剧本的时候，他会省很大的力气。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呢？ 有。我那个之前接触过严歌苓，他说在当时写作的时候，他就按照画面去描写一个故事的，所以他的书可以直接就变成了电影的剧本。 而且这一点啊，在很多欧美的这些小说，包括这种历史传记当中啊，那种感觉大家可能也会特别的强烈，就是代入感或者画面感特别强。我想他们当时作者在写的时候，其实都冲着能够改编成影视或者图像啊呈现给读者的。这是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受。跟大家分享过后呢，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也就要结束了。两位要到说结束语的时间了，杜江你先来。